静态。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最简美式口语，欢迎我们的嘉宾 Mark 老师。 大家好。 也欢迎各位同学登录到我们的在线直播间，和全国各地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听今天的直播，同时我们要力邀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观测今天晚上出现的150年难遇一次的 Super 天文奇观，那就是 A Super BlueBlood Moon， 超级蓝血月。哎，这个英文啊，读起来都有点拗口。好，我们再听一遍，叫什么 ？A Super Blue Blood Moon。 Super 是超级的、 mm-hmm. ，Blue 是蓝色的 ，Right。 Blood 是血， mm-hmm. 然后是月亮。哟，看来今天晚上这个奇观呢、啊，真是值得一看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或了不了解？没有关系，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今天就带你一起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一下，到底这个超级蓝血月是个什么东西啊？是个什么东西呢 ？Well, it's three things put together. So a super moon is when the moon is closer to the Earth. It's physically closer, so of course it looks larger in the sky.The second thing is a blue moon. A blue moon is a second full moon in 1 month. So we had a full moon earlier this month, and then tonight we'll have one, so this is a blue moon. It's still January, right? Mm. And then a blood moon is when the moon looks kind of red, and that's because the Earth is kind of between the sun and the moon, so the light from the sun passes by the Earth, although not completely, and the Earth's atmosphere, the Earth's shadow changes the way that the moon looks. 哎，各位小伙伴，咱们都是地球人了，不管您是不是天文发烧友，今天晚上都要设好这个日历啊，来看一看1月31号这个150年难遇一次天文奇观。蓝血月就是超级月亮加上蓝月， 对， 加上血月，三合一啊，不是说有 three moons， 不是有三个月亮， right. 不是三个月亮，是三种月亮现象合一。 Right. Three separate phenomena.Happening all at once. 叫 three separate phenomena,、 mm-hmm. 啊、三种不同的现象突然它在一天的时候合到一个月亮身上了。 对对对。 你比如说超级月亮 super moon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月亮呢转到距离地球最近的那个点、 mm-hmm. 同时赶上又正好是 full moon 或者是 new moon、 right. 新月或满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月亮呢比一般的满月啊面积要大 14%，亮度要高 30%， 所以称为 super moon、 mm-hmm. 超级大超级大 super big super big right, right. 最大的月亮，这种现象呢要 every 14 month、 mm-hmm. 每14个月才会出现一次、 right. 好，我们再来看蓝月是什么呢？刚才老师说了 blue moon 不是说月亮、啊、turn into blue right, it doesn't look blue, it's just because of the timing。 其实不是跟蓝色有关系，它是指一个月当中啊同时出现两次满月的情况。 嗯， 您比如说今年2018年的1月1号那天 ，right， 就是农历的11月15，就是一个 full moon 月圆日、 mm-hmm. ，right。 那么1月31号这天是农历的12月15， 又是月圆日。 嗯， 是不是很巧啊？ Yeah, yeah. 一个月当中有两次满月，哎，所以这第二次满月呢就叫做蓝月。 嗯， 英文当中啊有一个表达叫做 once in a blue moon. Right, yeah, it's like I drink alcohol once in a blue moon. It means I very seldom drink alcohol. Yeah. 这个 once in a blue moon 就是专门指那种不太常见的现象。 嗯嗯、 月初一个满月和月末一个满月。 Right.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今年这个一月份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mm-hmm. 或者是你有没有做出一些什么样奇特的决定 Right. 啊，可能这个天象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哟。这个蓝月呢 Blue Moon 呢是 every 13-2 month、 mm-hmm. 每32个月才会出现一次的奇景 Right, yeah, so it won't be for quite a while that we have next Blue Moon. 那么这个 Blood Moon, 血月有什么意思呢、 mm-hmm. Yeah, Blood Moon, the moon's light actually looks kind of red, and that's because the Earth has changed it by casting a shadow on the face of the moon. 哎，这个血月呢，通常是发生在月食 eclipse, yes, yeah, 或者是月全食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个地球啊，将运行到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地方， 嗯、mm-hmm. ， 就挡住了太阳射到月亮上的光。那些能够绕过地球边缘折射到月球上的光呢，经过大气层的过滤以后，紫蓝绿黄都被吸收掉了，只在月球上呢投射出一种奇异的红光，所以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就会是 red blood、 嗯、 血一样的颜色，就叫做血月了、 嗯、 而1月31号也就是今天的当天正好就是月全食、 嗯、 哎呀不得了，这三种现象汇合到一块儿了、 嗯、 所以今晚的月亮那真是 very powerful. Yeah, yeah, cool. Yeah. 今晚的月亮很有力量啊，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找一些直播的链接来观看一下。 Mm-hmm. 今晚上最好的时间应该是在7:00 to 9:00左右。 Yes, yeah, later on in the evening, anytime between 6:30 and maybe 9:30 p.m. tonight. 看完了以后呢，我们今天晚上再一起上晚自习、 mm-hmm. 然后大家再一起聊一聊。 Yeah. 哎呀，我看今天日子过得挺充实的。好了，今儿的对话为大家准备好了，用中文说，哎，不要紧，要紧的是厉害的是用英文来描述这个现象。马上请马克老师给我们走一遍今天的对话。 好。Mark, how are things in your corner? Well, most of my work is finished, and I'm just about ready for the holiday to begin. What about you? I wish I could say the same, but I'm still pretty busy for the next 2 or 3 weeks. Well, if you have the chance to get outside this evening, you'll see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 Oh yeah? What's that?There's a super blue blood moon tonight. That's a mouthful. I know a blue moon is when we get a second full moon in 1 month. Yeah, those are pretty rare. That's why we say once in a blue moon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very seldom happens. I know, a blue moon happens once every 2.72 years. Isn't a super moon when the moon is closer to Earth and it looks a lot larger?That's exactly right. Last year, we had a big one, and previously, in 1948. The next one won't be until 2034. But tonight, the moon will be close enough to be called a supermoon, right? That's what I read on the NASA website. What about a blood moon? Do you know that one? It's when the moon looks red in the sky. Could you remind me what causes it? Earth's shadow...changes the light of the moon, making it look red. Oh, like an eclipse, right? Yeah, only it might not be seen to go totally dark. Hey, I've been too busy to look up anything about the super blue blood moon. When can we see it? Well, we're really lucky. The best time is at 6:30 this evening. The sun sets at 5:30, so it should already be dark.That's fortunate. Not only that, the best visibility is right where we are. People farther east or west aren't going to get such a direct view. I'll try to get out of doors after 6 this evening. Hopefully I can find a spot that doesn't have so much of our city lights getting in the way. Yeah, that could be a challenge around rush hour. Anyway, I hope you can see it. Can you guess how often we get a super blue blood moon? You're the one who read about it. Just tell me.It happens once every 150 years. Ah, so this is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Yeah, the article I read called it a lunar trifecta. Well, I'll have to pop outside, even if I'm still working. Where are you planning to go see it? I might shoot out to the suburbs, just like we were talking about 2 weeks ago. Beijing's subways can take me there in a jiffy. Okay, take some pictures, will you?Sure thing, I brought my camera. 哇，今天真是一个全新的主题啊，又是一个天文现象。这些对话会不会很难呢？你现在马上听起来就知道了，其实一点都不难，只是生活当中一些常用词的再组合罢了。 对。 好，我们来看看啊，这个场景是这样的， Jingjing and Mark are having lunch together.、 Mm-hmm. 你看我们这个场景挺简单的，不是在工作，就是在吃午餐。 Yeah, so we have time to chat about stuff besides work, right? 对，我们主要是在工作场合聊天。 Yeah. 好，Jingjing说，哎，马克，最近怎么样？大家听好，马克老师又出新招了。 Mark, how are things in your corner? How are things in your corner?、 Mm-hmm. 事情在你那个角落怎么样了？ Right, right. 哎呀，厉不厉害这句话、啊、 Yeah, people's life is really different. You know, like Jingjing and I, in real life, we see each other once a week. You know, but other than that, we really have different jobs. So we could ask each other, how are things in your corner? 对了，反正我们也不经常见面，我就问你说，事情在你那个角落进行的怎么样？ Yeah. 其实就是 How've you been? Right. How are you? Yeah. 又来一个，你看没？马克老师为了给我们讲解一些打招呼的话，也是绞尽脑汁啊。 嗯。 How are things in your corner? Right. 哎，这是这个你的事情怎么样啊？最近？ 嗯。 我啊，大部分工作都完成了。 Well, most of my work is finished. Most of my work is finished. 一定是工作是被完成，所以是 be finished. 嗯。 大部分工作完成了，已经准备好啊。等待假期来临了。 And I'm just about ready for the holiday to begin. I am just about ready. Be about ready、 mm-hmm. 啊、是什么意思呢、 almost ready. Yeah, almost ready. 差不多了，已经了，可以了，准备好了。 I'm just about ready、 mm-hmm. About、啊、已经了，比较 ready 了。干嘛呢？ For the holiday to begin、 mm-hmm. 假期要开始了。 Yeah. 你呢？ What about you? 哎，我也希望跟你一样啊。 I wish I could say the same. 好，这是今天的第一个大家要记忆的短语、mm-hmm. 叫 I wish I could say the same. Right. 我希望我也能够这么说。好，他的意思就是 I'm envious and my situation is different from yours. In some ways, it's not as good. 我羡慕，我嫉妒。我想跟你一样 My situation is different from yours. 可是我的情况跟你不一样啊、 mm-hmm. Not as good. Right. I'm envious. Yeah, 没你那么好、 maybe. 所以我只能说、mm-hmm. 我羡慕，我也希望如此。 I wish I could say the same、 mm-hmm. 好可怜啊，弱小无助。 Yeah. 但是呢，我接下来两三周啊还是会挺忙的。 But I'm still pretty busy for these next 2 or 3 weeks. I'm still pretty busy. 我还是会很忙。忙多久? For these next 2 or 3 weeks. Yeah, you could say the next 2 or 3 weeks or these next 2 or 3 weeks. That's fine. 大家不要小看我们每次开场的这些工作寒暄语啊，很多同学都在工作当中，这些啊都能用上。 Yeah. 哎，那今晚如果你有机会到户外去的话，你会看见非常特别的东西。 Well, if you have the chance to get outside this evening,You'll see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 And if you have the chance, 如果你有机会 to get outside, 到外面去。 Right. 到外面去 this evening, you will see something really special.、 Mm-hmm. 你会看见一些非常奇特的东西。是吗？那是什么呢？ Oh yeah? What's that? Oh yeah? What's that?、Mm-hmm. 很好奇。今天晚上有超级大月亮，蓝色血月。 There's a super blue blood moon tonight. There's a 有 super 巨大的 blue 蓝色的 blood 血和 moon right 月亮今晚啊，哎，马克老师跟我们说最快能说多快啊 ？There's a super blue blood moon tonight. 好，绕口令啊 ，Super Blue Blood Moon. Yeah, Blood Moon is kept together because we say that a lot, right? Blood Moon, so we can say Super Blue Blood Moon. 好，还有的同学没有搞懂，到底为什么月亮是蓝色的呢？ Mm-hmm. 记得这个蓝色跟颜色没有关系， right? Yeah, 它是指一个月当中出现第二次满月的第二个满月， mm-hmm. 就叫做 Blue Moon. Right. 这里跟颜色没关系，那个 blood 才跟颜色有关系、 嗯、 啊，血一样的颜色。 对对对对， 好吧啊，还有人没听懂，没事，咱们再慢慢。 Super moon, blue moon, blood moon， 这是 blood moon 是很标准的说的啊。 就 之前的两个慢一点说、啊、，super blue blood moon tonight 啊，要这么念 ，super blue blood moon。 Yeah, because you know the rule in English is only use one adjective or modifier before the noun. So if you use more than one, you need to pause after each one to show、啊、that it's a deliberate thing. 哎，好绕口啊。 That's a mouthful. 瞧瞧同学们，好绕口，竟然有一句英文叫做、mm. That's a mouthful. Right. Mouthful 就是 full of mouth. 对对对，如果有一个单位的名字、是太长的，你可以说 that's a mouthful. Oh, where do you work? I work for Beijing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Wow, that's a mouthful. What do you do? We develop infrastructure. Okay, cool. 有的时候你们是公司的名字啊、 yeah. 或者是一个人的名字。 对对对对，也可以。 What's your name? Maria Amparo Ruiz de Burton. Oh, wow, that's a mouthful. Yeah, yeah, yeah. 一口气，哇，说得好绕口啊、mm. 一口气塞下好多呀。 Yeah. 啊，这种叫好绕口呀，好长啊。 That's a mouthful. 形容名字、mm. 啊，记得了，这个怎么说 ?That's a mouthful.、 Mm. 就感觉这个 super, super blue blood moon. Yeah. Too long. 挺长的，像一个外星的名字一样。 Mm. 我知道蓝月呢。是一个月当中出现的第二次满月。 I know a blue moon is when we get a second full moon in one month. I know a blue moon is when we get a second full moon in one month.、 Mm-hmm. Second, 第二个 full moon 是满月。 对、 啊、每个月十五的时候就是满月。啊，十五都到了，新年初一还会远吗？哎呀，感慨一下啊、 yeah. Second full moon in one month、 mm-hmm. 这本来就不多见。 Yeah, whoops, sorry, good. Those are pretty rare. 对 those are pretty rare.、 Mm-hmm. Rare, R-A-R-E, 就是好罕见啊。 对对对对 uncommon. Uncommon.、 嗯、 也有只是我们平时没怎么关注过罢了哈。嗯、 对。 三十多个月才能出现一次，平均几年才会出现一次。两个满月在一个月里、 嗯、 一定有些奇特的事情要发生啊。 哈对。 非常罕见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英文中有个说法叫做 Once in a blue moon. 对 Yeah. That's why we say once in a blue moon to talk about something that very seldom happens. 好英文中的一个表达叫 once in a blue moon.、 Mm-hmm. 它呢我们用它来说什么呢来形容啊那些 something that very, very seldom happens. Right. 哈非常 seldom. Yeah, we get snow in Beijing once in a blue moon. I'll have a cigar or a cigarette once in a blue moon. You know, something like that. 很罕见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我比如说刚才老师说什么说、 We get snow in Beijing once in a blue moon. 哎。北京要下场雪这是 once in a blue moon It's a little more frequent than that Maybe twice a year But still, yeah, it's rare 少见呢 Yeah 少见呢是不是常常来抽根雪茄、mm-hmm. 哦、少见呢 yeah, yeah 是不是、哎、这个意思啦叫 once in a blue moon、mm-hmm. 形容非常罕有发生之事慧兰你看今天又学到一个这样的表达哎呀可不是吗 I know 每 2.72 年就会出现一次蓝月 A blue moon happens once every 2.72 years. 哎，我们英文中说每隔什么什么每多少多少叫 once every. A blue moon happens 出现，你看这动词用得好 ，happens. Yes. 发现啊、这个叫出现 ，every 2.72 years.、 Mm-hmm. Yeah. 当月亮离地球更近啊。你看是这么说的 Yeah, 2.72 years or once every 32 months Yeah, both of those、嗯、Yeah. 看上去当月球离地球更近看上去更大了不就是一个超级大月亮吗 Isn't a supermoon when the moon is closer to Earth and looks a lot larger? 啊，这人类也是简单、 嗯、 月亮哇月亮好大呀哇月亮超级大 对 叫做 supermoon Yeah, yeah. 是月亮啊离地球更近了更近了Isn't a supermoon? 它是一个反问哈。难道这不是一个 supermoon 吗、 mm-hmm. ？When the moon is closer to Earth, 当月球离地球更近了，同时 looks a lot larger,、 mm-hmm. 更大了，看上去大的，其实也没那么大了啊。 Right. 发现有件事情，就是在中国吧，看到的月亮啊，人家都说国外的月亮更圆。你发现，在欧洲一些国家看到的月亮。